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直觉的生命。 这是男生版的《如果云知道》，是简弘亦翻唱的作品。云知道的还有《桃花已经盛开了》，跟着蔡依林欣赏《桃花源》。 把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一抹花瓣的露水晶般无尽却未曾热乎，就算只是觉得听到都觉得幸福，哪里什么都会 的纪念，这是我的脸。

仿游戏，通过强烈的节奏感表达希望挣脱童话，挣脱束缚，做真正自己的呐喊。简单的歌词却有着深刻的寓意。 学你学来的爱，学你学来的姿态、yeah, 学你眼睛看见的未来会让我期待、yeah, 学你爱上痛快，学你从不叫无奈、yeah, 学来了这个时代，我却没学会 咖啡店，走过玻璃窗。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卫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北四环东路西向东方向，从京城高速到四元桥有2.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从王府井大街到西长安街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四环北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东风南路到九仙桥南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从后牛肉湾到北新华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经常跑步的朋友们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或是比赛之后可能会全身肌肉酸痛。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肌肉恢复的时间长短也不同，这个时候压缩衣裤的出现可以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训练或者比赛之后穿上压缩衣裤，可以很好的达到放松肌肉的效果以及加速身体的恢复。 Keep running, let's go. I'm at the edge of sunset, I'm looking in, I'm not one for indecision, I can hear my intuition. It's like time is in our hands, but it's slipp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e don't need to be forgiven. I'm not one for superstition, I'm not one, I'm not one. Let go, let go. I put my money on me, the good tonight. It's gonna take us far away. I put my money on me, the good tonight. It's gonna take us far away. It's gonna take us far away. Take us far away. Take us far away. I'm at the edge of the canyon. I'm looking in. There's no time for speculation. We have to trust in our ambitions. Of our fears to the river. They're floating to the surface. Be yourself in all your brilliance. Don't be one to ask for permission. Don't be one. Don't be one. Let go. Oh, let go. I put my money on me. Look up tonight. It's gonna take us far. Doesn't matter now, nothing matters. It doesn't matter now, nothing matters. Oh, why am I dreaming of me? Believe in me, oh, oh. It doesn't matter now, nothing matters. It doesn't matter now, nothing matters.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你可不要小看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竭尽全力的高强度剧烈运动被证明是有效的，就算一次只持续10到20秒。大多数人不认为去趟洗手间的时间能够做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但是楼道台阶上是去喘口气最方便的地方了。另外工作当中还需要安排一些中间休息，每30分钟起来休息活动一下，对上班族很有好处，多走动对协作型的工作也是很有好处的。 Keep running, let's go.

住，太冲动，摔坏的钟停在你走的那一刻，旧伤口还贴着 OK 风，没有你真不好过，朋友们都骂我，骂我是猪头，快快快把你追回我怀中，我想要去走走， 听到林志颖去走走，接下来周杰伦邀请你和他一起漂移，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喽。

着腮，甩掉人海装可爱，这算是不让气氛太坏，还是你以为虚伪能见底伤害？眼泪怕让你显摆，笑容怕帮你释怀，各种的无奈表达不来，才翻一翻白眼离开。笑不走来，歪着脖子鼓着腮，甩掉人海装可爱，这算是不让气氛太坏，还是你以为虚伪能见底伤害？眼泪怕让你显摆，笑容怕帮你释怀，各种的无奈表达不来，想更好的未来，你说分全是为爱，看着这最动听的抵赖，这刻我真心为你感到悲哀，眼泪怕让你显摆，笑容怕帮你释怀，各种的无奈表达不来，才翻一翻白眼离开。什么表情？面对着最荒谬的场景。 开场来自 BB 周笔畅《翻白眼》，来吧，我们对无奈和不开心翻个白眼。好音乐继续送出，你好毒，陈小春。 谢谢你的分手，你不让我背着这个包袱，怎么好意思不跟你打招呼？谢谢你对我的保护。 你看你不管多残酷，也不许哭。 这个时候来根香蕉吧，它可以缓解压力和焦虑，扫除一天的疲惫。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可以提供每天所需的维生素 B6 的30%，这种维生素有助于大脑产生令人愉悦的血清素，帮助缓解不安的情绪。当然好音乐也可以帮你缓解一下，你快乐我随意，请出 SHE。 我的微笑是种不错的新武器，我的规矩暂时不能告诉你，我的星座是我考你的第一题，我的姐妹并不一定欢迎你。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爱不爱你别着急，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了解我几分之几，心里装了几十期，到时候会通知你，你别三人出局还是谢谢光临。 你很快乐所以我也随意，谁都清楚爱的这种威力，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给我时间可不可以。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白子湾南二路到东三环北路有2.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方圆西路东向西方向，从九仙桥路到将台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

美这首歌是改编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啸坤特别调整了编曲和唱法。作为歌手的王导深深地明白音乐对自己电影的重要性，他希望以片尾曲成为画龙点睛之笔，反映出整个电影的内核。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各位静静地等待四月一号这部没完没了的上映吧。等待的还有严艺丹，严艺丹发行全新的专辑《等》。严艺丹的等是心平气和地跟自己相处的过程，是确定自己情感信仰的过程，正是因为心有所念，才有了和时间博弈的勇气，不害怕面对并不轻松的人生马拉松，我还有唱最甜情歌的力气。等全新的严艺丹，灵感美感质感的严艺丹，抢先来听严艺丹等。 等还是不等你，也不敢问自己，怕找不到答案，是有感好下起雨，总是那么慢的你，是不是我太着急，太害怕抱不到你，旋转的世界里要等到第几次才能等到你，我试着不放弃，却越来越没勇气继续爱你，多痛都没能管得住弦，读书已经过去了，可以微笑面对了，真的吗？真正的世界里要等到第几次才能等，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的脂肪。有小伙伴说，我天天跑步就是不瘦。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你跑的持续时间不够。比如你下楼跑20分钟，那么几乎对于你减肥来说是无效的，因为这个消耗人体只会从你的胃里取，说白了你的脂肪账户里根本没有动，这样运动只会让你的肚子更快饿，然后你会多吃食物来补充，所以是无效的。我们说的有氧运动加无氧训练，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年龄啊、体质啊、运动基础、体型目标、有没有疾病等来定。这个运动一定要定制过，要适合你本身的才可以，瞎动动一年也是不会瘦一斤的。 Keep running, let's go. Stress days and fast nights, walks on the street lights, something don't feel right,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Trips to Chicago, don't call me crazy this time tomorrow. You leave me, I'll follow. I got the tables, I bought the bottles,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walking away. I got something to say to her, sooner or later she'll see what's inside. I put something away for her. Man, I'd do anything for her.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I ain't pulling you back when you're feeling like that. I ain't tripping, get mad.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coming right back when you're feeling like that. I ain't tripping, get mad.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Sure. Tell me I'm not yours. Stop moving backwards, and sooner or later we'll be just over oceans. I need your body on me like lotion. Cause a commotion, worship your body, call it devotion. Sooner or later she'll call me and tell me she's feeling alone tonight. Sooner or later she'll text me and tell me that she's leaving all the light. Guess I'm not going home tonight.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I ain't pulling you back when you're feeling like that. I ain't tripping, get mad.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coming right back. Feeling like that, I ain't tripping, get mad. Cause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Stop.

菠萝是个好东西，它是防治肾结石最值得推荐的食物。除了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C 之外，它还含有一种叫做菠萝蛋白酶的酶，不仅能够嫩肤消炎，防治心血管疾病，还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这也使得菠萝被称为超级食物。晚上回去吃几块菠萝吧，明天早上也可以吃个鸡蛋。早餐吃鸡蛋能够降低午餐以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还会让你的精力更充沛。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提前和卢广仲一起感受一下美好的早晨吧。早安陈之美，明天见喽，拜拜。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微笑的 morning是暗恋。